是如今和你唯一留下来的关系，我靠这样沉溺，继续着呼吸。有些事情你永远不会忘记，我猜这就是刻骨铭心。有谁听到我的叹息，夜深人静时的哭泣，这寂寞空气多令人窒息。我多么爱你，有多么想你，热恋是你散的永恒咒语，忍不住翻寻痛苦又甜蜜，想到自拔一道道割在心里，感动的回忆，相思的字句，生日祝福煽动的灼伤眼睛，明明想忘记却藏着痕迹，多么痛恨这样矛盾的情绪。有些事情你永远不会忘记，我猜这就是有谁听到我的叹息，夜深人静时的哭泣，这寂寞空气多令人窒息。我多么爱你，有多么想你，热恋是你散的永恒咒语，忍不住翻寻痛苦又甜蜜，一道道割在心里，感动的回忆，相思的字句，生日祝福煽动的灼伤眼睛，明明想忘记却藏着痕迹，多么痛恨这样矛盾的情绪。 改变某一个人，让历史重演，眼看忘了告别的蝴蝶正努力在飞。